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二，首先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近日本市多降雨天气，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统计结果显示，今年入伏以来每天最小相对湿度都在60%以上。另外，今天也是头伏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将迎来中伏天了。那么我们说现在哈，这个后天还会进入大暑节气，常言道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那么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就要到了。另外预计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呢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也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雷防雨，另外生活中也要注意除湿和防霉变。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关注完天气，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有。科技部等13部门印发文件，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我国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飞行演示验证项目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北斗加新应用涌现，数字地球将打造时空新基建。10万老人每天上网超过10个小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具体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近日科技部会同全国妇联等12家部门印发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女性科技人才呢，是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十分重要的力量。若干措施坚持性别平等、机会平等，从培养造就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大力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支持哺乳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加强女性后备科技人才培养，以及加强女性科技人才基础工作6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16项具体措施，为女性科技人才成长进步、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若干措施呢，以充分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提升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可行性，包括支持女性科技人才获取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决策参与度，完善女性科技人才的评价激励机制等等。而下一步，科技部全国妇联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若干措施的贯彻落实，明确任务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另外也要加强执行情况的监测评估，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解决女性科技人才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也为女性科技人才在新时期科技创新主战场中发挥更大作用营造更好的环境。那么以往我们的这个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哈，访谈的一些女性 CEO、 女性科技从业者呢，其实也展现了他们在做科技科研和创业过程当中女性独特的魅力和他们的睿智。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据介绍，发展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可作为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子集，是航天航空技术的高度融合体。这个项目的圆满成功为我国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实现领域创新发展和自主可控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再把目光再往上看一看，来看看北斗加新应用的涌现。今年降水比较多，那么每到暴雨来袭，气象部门呢可以借助卫星信息及时的来预警。而未来无人驾驶、智能物流、智慧城市等等，也有望借助来自千里之外的空天信息运筹帷幄。随着北斗加、高分加等新应用不断涌现，将空天信息融为一体的数字地球技术也在不断升级，将打造时空双重维度的新基建。多元数据融合，空间时间并存，利用遥感卫星、导航卫星、航空摄影等空天资源和地理信息技术等等，构建一个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全球信息模型，这就是数字地球。根据热力和轨迹分析，交通拥堵可以得到缓解，那么结合车辆高精度定位，物流运输将更加安全高效。还有农业、灾害预警、碳中和等多个领域，空天大数据都可以赋能，产生大量新的应用场景。数字地球作为打通天上卫星资源与地上行业应用的承载平台，在推动北斗应用融合与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北斗系统的最高精度实时处理可以到厘米级，事后处理可到毫米级，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在轨运行应用卫星数量超过300颗，随着技术进步，卫星定位越来越准，分辨率不断提高，应用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以及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地球正在打造一站式空天信息平台。也就是说，用一个软件就可以把卫星拍摄、解码、建模、应用等中间环节封装起来，地面应用只需要跟着一个软件打交道，相对更加的简便和容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随着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的深入进行，我们欣喜地看到互联网的门槛在老人面前变得越来越低了。但是在更多老人享受互联网便利的同时，新问题也随之产生。比如有部分老人沉迷网络，成了令儿女亲人发愁的网瘾老人。那么过去为人父母最担心自己的孩子沉迷网络，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不少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的网瘾父母担忧犯愁，熬夜玩游戏、做饭刷视频、网购买不停。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群体的网络普及率为38.6%，其中有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超过10个小时。老年人退出职场后闲时比较多，那么他们需要有新的精神寄托，而互联网呢就很容易地充当了这个陪伴的角色。专家表示，短视频这种轻阅读、容易理解的属性，加速了中老年人接触互联网、使用互联网的频率。相比于年轻人，互联网平台靠老年人贡献时长会更加的容易。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当然也要理解背后的原因。所以那些为网瘾父母担忧犯愁的年轻人，也在这儿呼吁一下，大家在工作忙碌紧张的同时，也多抽点时间陪陪家里的老人，哪怕发发微信、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也希望他们能够从沉迷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当中抽离出来，有更多亲人的陪伴和交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前日本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打破了现有的互联网网速记录，最新记录呢为319 Tbps， 几乎是英国和日本团队在2020年8月创造的179 Tbps 的2倍。那么根据报道，这家日本的研究所通过采用4星光纤实现了这一目标。 也就是四个芯线安装在一根大约与标准光纤大小相同的光缆中，并且在稀土放大器的帮助下，以多个波长发射552通道梳状激光器。这个团队使用盘绕光纤，以模拟3001公里的距离传输数据，不会损失信号质量或者是速度。据了解，虽然四星光纤可以与现有网络兼容，但是价格非常昂贵，最初可能会最先用于互联网骨干网和其他带宽比成本更重要的网络项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环节。一会儿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呢，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加速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乌刚。那么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以高速通信技术、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以及高精度模拟技术为基础，将相关技术呢应用于半导体的测试领域，也是业界领先的数字混合信号测试设备提供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杭州加速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乌刚。乌总您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杭州加速科技的乌刚。 欢迎乌总做客节目。据我了解，您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这么多年在这个领域当中，不管是从业也好，还是后来创业也好，其实这个领域当中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也看到像清华目前也成立了芯片学院，也可以看到国家对于这个芯片产业的重视。而且之前我们节目访谈的一些嘉宾也提到了，比如说针对芯片的这种设计工具 EDA 这种技术，其实它有很多人才呢是在国外的企业当中去服务的，甚至有很多还是在海外，我们国家相关的人才是相对比较缺乏的。那么针对这种卡脖子的问题，为集成电路产业人才体系建设，您觉得作为一个过来人，您看到这个行业当中人才的这种变化情况，在人才培养方面又会有哪些思考？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整个半导体行业总共是需要大概70多万，而我们现在能提供的半导体的人才大概只有30多万，差了40万左右的缺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口。我们现在整个集成电路专业一年大概毕业生19.9万，就算20万吧。但是从事半导体领域的只有3.9万，因为确实集成电路是一个比较，我们开玩笑叫比较苦的一个行业。第一，技术要求很高。要耐得住寂寞，然后但是市场竞争也很残酷。实际上并就整个的这个随着现在我们好很多，国家对这个战略非常关注，所以投入的大量的资本和资源，包括资本对这个市场已经关注很多。那在此之前，实际上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因为它的投资周期又长，投资的金额又多，需要人才又非常的高，它需要一代一代一代的积累，那所以资本不太看好这个行业，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从投资回报上面没那么好， 就没有立竿见影，或者说是这种投入产出比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可观啊。 所以对应的人才也都被这种互联网什么这方面吸引过去了。所以你看每年20万的毕业生只有不到4万人是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从整个半导体的各个环节，从我们的设计，从我们的工具，从我们的制造封测，以及我们的应用装备材料，全都缺人，非常的缺人。那这个缺人实际上缺的不仅仅缺高端的人，还缺大量的我们称之为工程中低级的工程师，因为我们很多都需要 底层的东西去执行的。 嗯， 那从事的人都需要的人非常多，高级的是一方面，中低端的也很缺。我们很多行业都是一个金字塔形式的，所以你的底座都不稳，就是从事中低级的底座干活的人都不够的话，你光有最高端的人也不行，是吧？所以这个整个行业是一个完全缺人。那我像西电已经是一个工程化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学校了，那我们的工科背景比较强，然后我们西电的学生为什么就业率很好啊？很多企业愿意用，是因为整个学校，我们整个学校训练出来工程化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就这跟产业界还是有差距的啊。整个具体到像我们半导体测试这个领域，这个测试领域也是非常缺人的。刚才我讲了，我们一个半导体测试，需要很复杂，对吧？需要有整体的系统设计，还要会编测试程序，甚至还要懂硬件、懂机械啊，依靠复合型人才。实际上，一个测试人才比我们设计人才不差到哪儿去，甚至某种意义上比他要懂得还要多。他需要懂的不仅仅是说我只会特定的语言、特定的工具、特定的领域，比如说数字的设计。我就算证明这个数字芯片好坏，他也在动模拟。所以就从学科上面，它需要我们的电路分析、模电、数电、微机原理、计算机组成、接口、非原，还得会自动化。而数字芯片测试又跟别的芯片，像模拟芯片测试不一样。模拟芯片比较简单，用图形化勾勾选选，所以对于一个测试工程的要求没那么高。那数字芯片测试对一个测试型工程师要求非常高，全行业，非常缺测试型工程师。大概。全中国大概如果说全跑测试工程需要30000人，现在连3000人都没有。 哇，缺口很大。 对，而且就是很多测试厂如果没有测试型工程师，他就没法做芯片测试。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任何一颗芯片啊，任何一颗数字芯片，它来了之后都要专门针对它开发测试方案、程序、家具、针卡一整套的东西，才有可能证明这个芯片好坏，所以非常的缺。我们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对行业能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现在已经在着手，从去年开始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这个行业，你看我们国家的示范微电子专业没有测试这个方向的，我们大部分的半导体专业不是材料就是设计，没有封装也没有测试这个行业，所以根本就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就没有培养测试工程师的这个专业。我们现在所从事测试的人都非科班出身，都是其他专业转过来的， 都是在实践当中去学习和摸索的。 对，所以呢，我们第一呢就先写了国内第一本的集成电路测试指南，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里面呢，我们是专门针对测试工程师如何就是通过学习达到一个真正成为一个测试工程师这么一套课程。那除了这个，我们还开发了一套实训平台。我们有一套方法，通过4个月的实训，可以达到一个初级测试工程师的水平。那跟我们的测试机合起来，那这样就可以训练一个这样的测试工程师。那我们现在跟全国的28所微电示范微电子学院以及2本还3本的一些学校，正在开展测试工程师的培养工作。那也跟全国的就是 A 类高职院校。然后开始培养产线上所需要的产线的工程师，这样才能解决我们整个测试行业所需要的测试工程师和产线工程师 ,PE 啊 ,TE 啊 ,ME 这些工程师。只有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人才在这个行业里，我们整个的测试才能发展壮大。那中国加台湾到2025年总共测试费有1000亿的收入。现在大陆只有150亿，只有150亿，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做出来了国产的测试机，帮助国内培养大量的测试工程师，能帮助我们整个的产业能在未来 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拿到更多的份额。 嗯，你看吴总说到的，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的人才缺乏的这个问题比较严峻，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想办法，然后去解决目前遇到的人才短缺的这个难题。测试机在这个测试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然后我在这儿也突然想开脑洞哈，再跟吴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比如说人工智能这个话题特别的火，我们总是希望通过这种技术的突破，很多领域我们可以实现，比如说机器来代替人，解放人，解放我们的这种不管是这种人力短缺的这个问题或解决这个问题，那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哈，真的实现包括我们这种芯片测试领域当中机器真正代替人，然后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您觉得会吗？ 就说我们整个实际上半导体的这种测试场景下面，实际上自动化程度还不高，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在配合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程序，从而降低人的水用，但是从整体来讲是没有办法完全说是靠机器，因为毕竟测试是一个智力活，这个智力活不是一般的说是我就靠机器就能搞定的。 机器能够代替的是很多重复性的劳动，但是像这种真的高精尖需要人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的，可能我们还是解决不了，机器解决不了。 是的，机器解决不了，还是要培养大量的这种人来做啊，因为毕竟测试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东西，所以这块呢要培养大量的人，包括要制定相应的培训标准、人才建设标准，包括这块我们也在跟教育部啊，也跟各个学校，包括工信人社，我们也在做相应的人才标准和教材标准、课程标准的一些建设，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努力，有了标准，有了我们的课程课件、实训平台和一些我们现在这套的实训方法，能快速的加快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但不管怎么样，最终机器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的。 嗯，我们这个板块叫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就是您怎么理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创业过程当中您最大的心得体会是什么？也给后面的这些想要创业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是分享一下心得吧。 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啊，就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真实写照啊，正是由于我们这种勤劳奋斗，有一定固定的目标，通过我们不管是技术也好，或者我们的劳动也好，能够创造出来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那只有你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我们的幸福自然而然也就有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任何一个行业，你肯定是需要脚踏实地啊，要有长期的积累去攻克某一个点。那我也比较自信的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人的一个特点啊，在未来这样确实就是因为靠我们的勤劳，靠我们的就是持之以恒的在某一个点上的努力啊，才创造出来了未来中国的一个幸福，也是给我们未来的这种大国之梦啊，这个打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来讲，我们很多行业，我都是需要用跨界的技术来进行突破。我们经常说，打败方便面的绝对不是统一，是美团。 是。 而我们恰恰就是利用了多学科这种交叉技术，进入了这个领域啊，然后使得打破这个国际的一个垄断，从而做出来国内的自己的设备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方法论，也是我们成功的一个秘诀。我觉得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能在这个点上能做出来。那当然这些所有的都是需要我们靠我们一点一点的技术的积累，当然也靠我们自己把这件事干出来， 就是有智慧有秘诀的同时，我们还要脚踏实地的，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奋斗，而且这个创业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有很多的坎坷，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需要咬牙和坚持的。也谢谢吴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访谈环节，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上半段的科创中国，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从2019年到2020年再到今年，随着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需要，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呢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在居家隔离期间，那很多朋友呢会选择网上购物，也带火了网络直播电商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组数据，到2020年，我国已经有1.3亿的网络主播账号。今年6月份，直播电商头部主播的排名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众所周知的薇娅依旧是领跑，站在梯队的第一名。那么众望所归的第二名李佳琦的位置呢，悄然的是被雪梨替代了。和去年薇娅领先第二名8亿销售的总额相比，今年雪梨一举将二者的差距缩小到了不到5亿元。除了这些头部电商主播之外，中小主播们是不是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机会？今年直播电商飞速迈入下半场，我们如何来看待以淘宝、快手、抖音为主，以京东、拼多多等其他电商平台为辅的直播带货的各种各样的模式？下一步互联网直播平台还会走向何方？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话题的是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知名互联网学者，也是京津冀之声专家库特聘专家刘兴亮老师。再次欢迎刘老师，您好。 张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老师不仅是业界的观察者，同时也是直播电商的从业者。之前您也透露了说自己也在网上卖过货，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想要做这件事儿？然后做这件事儿的时候现在有什么样心得和感悟？ 因为我自己呢，是因为去年是这个疫情期间嘛，你正好这个足不出户在家里 宅着，大家都一样。 而且去年有一个契机呢，是在疫情期间正好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就是微信这个视频号。我在视频号里面做的还可以啊，然后当时就很多人就怂恿我说，哎，你也去 试试带货。 然后呢我就去试了试，因为我本来就研究这个行业，我很多东西我都去了解啊。你怎么样去了解呢？亲自下水 体验， 做下水体验，那是做最好的了解，最好的调研啊。当然我的直播还是以这种知识直播为主，我是讲内容讲知识，顺便去卖卖货啊。而且目前我卖货呢还是以卖我自己的书为主 所以还是有设计的， 有设计， 以讲知识为主，带货带的主要都是图书。 对因为我的人设还是一个专家学者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说我这个人设呢还是更多的人来我这还是喜欢在我这来听干货的，听内容的他并不是说要来我这卖东西的。当然说我卖这个东西跟我讲的东西，如果说有这个贴切的话，那卖卖货送别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写的书还比较多比方说我讲这个短视频怎么做的时候，我去年正好写了一本短视频的书比方说我在讲大家你这个主播怎么样配好自己人设的时候，我也有这个自己的写这种人设的书那类似于这样的，那就顺便卖一本，而且尤其是我自己的书跟我讲内容要是非常贴切吻合的那销量都还可以 所以您体验了之后感觉总结起来经验和收获是什么呢？ 我给直播带货也给大家来亮三点 三点我们听听 左一点呢就是不作不端处朋友就是说过去呢，因为我过去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到处去讲课演讲做节目所以说你这个带货跟你线下的演讲讲课它真的是两码事 差别在哪？ 你讲课尤其演讲，比方说下面坐个几百人上千人听你讲课，你一个人在台上俗话说你得镇住场子，怎么能镇住场子呢？你就写着自己很高大上是吧这我比你们厉害，你们要听我说， 就这方面我是权威 你们都听我的行了你们下面都规规矩矩的做好拿笔记就行了，镇住场子。但是直播带货不一样所以我总结叫不作不端处朋友你就跟朋友一样，你的辣家常，你得有代入感， 亲和力要强。 亲和力比方说你要卖吃的一定自己就吃这才会有体验代入感，会有场景化 因为你想大家到底是来听你讲课的还是来买你东西的，大家目的是不一样。这是左一点，叫不作不端触朋友。右一点呢，先立人设后卖货。哎，这个人设呢，就是一个带货主播跟商场促销员最大的区别。促销员他是没有人设的，我只是在这碰到你，看你站在这个洗发水的柜台前面，我就问你几句。 对，张三可以，换个李四也行， 哎，就可以。 嗯， 你到底是长得好看不好看，你是男的女的，年龄大小都不重要。 是， 哎，只要你能对我问这个洗发水了解就够了，而且我也不需要你多么大的了解啊，我只是做一个参考而已。但这个带货主播就不一样了，你是有人设的，尤其是你一场直播，比方时间很长，为什么大家能从头听到尾？是你的人设。为什么说那么多卖口红的我去那个李嘉欣那买，为什么要那么多卖手机的我要去罗永浩那去买？我认为罗永浩毕竟他以前做过手机公司是吧，但手机了解，而且他也是一个对这种电子产品是一个极客，我认为他是有发言权的，所以是冲这个人设啊。所以又一点叫先立人设 后卖 后卖货、 嗯、 下一点是要么便宜要么信任。就说消费者为什么买你这个东西，大家说低价永远是这个验证着我百货不利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主播，你达不到头部主播那样的议价能力，你达不到全网最低价怎么办？我们可以有信任。这个大家对你信任，他认为你推荐是好的，你是在这个领域你是厉害的。比方说我在我直播间里面卖过一个生命礼包，比盲盒还盲盒，我只告诉这个价格是99.9元，里面什么东西你们不要管， 神秘礼包 里面什么东西我不告诉你们，我只告诉你价格。如果你相信我就买，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必定比99.9元更超值。 您卖的是神秘啊，真是， 就是卖神秘礼包，大家相信我，而且这又好玩又有趣， 嗯， 哎，我马上也能卖几百个，所以这就是他们基于我对我这种信任。 嗯 啊，比方说啊，比方说按我这个人设，因为我是做科技互联网行业的，比方我去卖一些电子产品啊什么的，我觉得哎，我是相对是有说服力的啊。比方说我卖一些这种智能家居的东西啊，哎，因为我现在我家里就装了几百个啊，大概我现在家里有300-400个各种各样的智能产品，我觉得我卖这些东西我是有比其他人是有更有说服力的。就我一直是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研究人员，我和这各档厂家也有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也能拿到比较低的价格，我还能拿厂家的人来这跟我来一块来聊，他们就会基于我这个信任。所以说哎，这个直播带货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学问的，不是说你手机一架召开口说就可以了，没那么简单。 是，所以看起来的低门槛其实背后要有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啊，然后还有根据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三点，其实也是跟想要进入这种主播直播带货领域的一些朋友做一个分享。其实您一开始也提到了平台，您是说去年的时候微信推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号，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把您牵引到了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平台当中。其实很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像淘宝、快手、抖音，比如说抖音和这个快手是短视频为主，那像京东、拼多多这些电商平台呢，也在有自己的直播带货的玩法。您觉得平台对于直播带货它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个平台的选择是不是也相对也有一些技巧在后面？ 是的， 嗯， 它都不太一样啊。目前的平台呢，我觉得主要是分为三类啊，一类是有流量的啊，第二类呢是有货的。啊，第三类呢是有内容啊，但有的平台可能兼具其中的一项，有的可能两项，有的可能三项都有啊。首先呢，你这个平台得有流量，否则为什么我去那个平台上去卖呢？ 嗯， 啊，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选择哪个平台，除了我自己影响力，我还希望能有平台的流量。 嗯， 就好像我们在线下开一个超市或者开一个商铺一样，我得找好地段，我得找好商场。 哎，我要考察一下， 商场里面也有好的位置， 是 吧？是，你说我去找一个朝阳大悦城这样的热门商场，那一定是它里面的人流量本来就很大， 对， 比你在偏僻的一个地方一个小路上它没有人啊， 对， 所以地得有流量， 而且这种线下的人家价位还不一样， 对， 你这黄金地段你这租金就贵， 对 吧？ 对 对 对，所以第一个是有流量的，第二个是有货的啊，淘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嗯， 你去那卖东西你不抽货源啊，有那么它里面没有比它更缺的货了啊，所以淘宝直播它有货啊，所以说目前呢淘宝就是一种有货的这样的平台的代表啊。你像诞生的像李佳琦啊、薇娅都是这样的 它里面的货源完全不缺啊， 嗯， 很齐全，而且大家上这样的平台，它目的就是来买货的，它就是要买东西的。第三类呢，是有内容的平台，尤其是和短视频可以很好的结合。为什么说抖音、快手现在能成为好的一个电商平台呢？啊，它也是这样，它有内容。我本来就喜欢来这些地方来看短视频， 嗯， 我本来可能就是某个主播的粉丝，这个时候他在卖货的时候，我就顺便就去买了嘛， 嗯、 啊，这个顺便有时候可能会成为主要的买货这样的渠道啊，所以目前平台也是这样，它有的是有流量的，有的是有货的，有的是这个有这个内容的，有的可能呢兼具其中的两项三项的啊，所以说每个主播选择哪个平台，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嗯 啊，你像当年罗永浩很多平台抢他的时候啊，因为我跟他很熟，他跟我说他为什么后来选择了抖音呢？因为他还想打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IP， 这个时候哎，抖音他还有内容啊，所以这个平台他认为自己是比较合适的， 嗯， 不像说他当时那个淘宝也在找他，那去了淘宝就是个纯卖货的， 嗯、 啊， 跟他的人设还不太一样， 哎、所以说就跟你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和你自己的人设打造各方面选择哪个平台都是有区别的，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劣点、缺点、 嗯、 不可能哪个平台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大家要想卖货的话，想做这种带货主播的话，选择好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您说的这三类是不是也是一些新的涌现出来的一些平台，他们想要去抓人或者抓流量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您提到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它就打破了你的朋友圈，就是你不是我的好友，你也可以看到我看过的一些视频，这个是不是就让传播变得更远了？ 对，朋友圈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私域流量，你可以理解为他没有出圈， 嗯 啊，不是你的朋友圈的人他就看不到。 是 视频号呢，他打破了，他出圈了，他面向公域流量，就是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的人 也能看着， 也能看到了啊，因为他有本来就有平台的这个推荐机制啊，而且他还有这种社交推荐啊，你是我的朋友，你点赞了我的，你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你朋友的朋友再点赞了，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又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你可以面向它是个公域流量，它可以作为，如果说你要带货的话，它我们是希望除了有自己的私域流量的东西，我们还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公域流量的支持。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流量，其实在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当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指标。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谈到流量，我们也跟刘老师再探讨一下直播电商。大家有人说它是烧流量啊，说你看你烧了这么多流量，说哎呀这个数字打造出来了，它到底创造了多少的利润和价值？有人统计过吗？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真实吗？刘老师，您的观点是？ 这个流量啊，它只是一方面，就跟一个商场一样，你看这个人乌泱乌泱的人来人往，这就是我们线下的流量， 很热闹哈， 很热闹。 嗯， 但是这些人怎么样能从他的口袋里把这个钱掏出来，这是一门学问。 嗯， 这就流量变现，这是每一个平台，不管你在线上的平台和线下的平台，都在苦苦追求的一件事情。 嗯 啊，这个人来了，怎么能把这个人留下？留下还能让他花钱？哎，这是一门学问。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哎，你怎么样能把这个流量做到更好的变现？这是大家都在苦苦思索的一件事啊。直播带货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变现的一个方式啊，因为你想嘛，有一个人在那嘚不嘚在那帮助你去做很多决策， 嗯 啊，这可能是一个个体，可能是像薇娅、李佳琦、罗永浩这样的人，他可能也是一个商铺，比方说我可能喜欢吃老干妈的，我可能就这个时候我就不去这些头部主播那样买，我可能直接去老干妈他的这个专卖店去买就行了。 发现他也有直播， 他有直播 啊,、 嗯、 啊，比方说我就去他这个直播店里，哎，买过这种老干妈这个是吧？ 嗯， 尤其是你这个 是吃辣酱吗？ 对，吃辣酱啊，喜欢吃辣椒的这些朋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去买过，他就会有了更好的一种变现方式，就把这个流量进行一个变现。这个人来了，你怎么样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知道他能够干什么，他想要干什么，哎，他可能会干什么，然后我们去做很多的分析啊。比方说这个你看这个包括淘宝也是，他本来是一个卖货的，他现在呢也会给了你很多推荐，他在卖货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推荐了。 嗯， 比方说你在淘宝上，哎，买了一本书，他会给你推荐相关 相关的 书， 是、 啊， 嗯。 比方说你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手机，他可能会给你推荐手机壳啊， 嗯， 手机贴膜、啊、配件啊，他、 嗯、 会相关的给你推，给你买是吧？ 嗯， 你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风扇，他可能会给你推荐还有空调，这就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大数据，他认为你可能还要对什么样的东西感兴趣。 嗯， 这个时候他有时候现在呢，那是过去，现在会给你推荐说，哎，你刚买了一个风扇是吧？某个主播现在正在那卖空调呢，要不要去看一下？ 嗯、 因为他那个会更加的这种相关性会更强。这时候他就是一种策略，他会帮助把自己的流量怎么样能够变现。 嗯， 从他角度来说，但他不会这么说。他说的很好听，我怎么样能够提供给你更好的服 务、哎、 啊？我给你提供服务， 嗯， 比方这个线下商场，你来了我这，哎，你买完衣服，我告诉你说，哎，我这还有饭店，我这个大厦的五层可能是专门是美食城，你可以去饭店， 嗯， 吃完饭，他又告诉你说，哎，我这七层还有电影院， 嗯， 你要不要去看看？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套体系。啊，这个体系就是想做的，怎么样把这个流量更好的变现？ 对，就像刘老师说的，怎么样把看似热闹的这些人群把它留住，然后把他的这个钱从兜里让他是花出来啊，到商家这里， 心甘情愿的让他掏了， 是、 哎、 花的也很开心。其实您说那场景，我日常当中就有、 嗯， 比如说我今天特别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上到某一个平台了，结果看到他给我的推荐了很多东西，我就点进去看，看着看着我就忘了我一开始想要买什么东西，很多时候都有这种苦恼。 高敏指数， 对，所以。您说其实商家是背后是有用心的。那刚才刘老师也说到，现在电商直播进入到了爆发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那么如果您觉得疫情这种常态化防控的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未来互联网直播平台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还可能会有哪些新的机遇吗？ 就拿直播来说，我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遇。 现在呢，你可能看到的是李佳琦、薇娅、罗永浩他们在做咱的直播，未来呢，可能是就是一个虚拟主播 啊， 虚拟主播 AI 是吧？ 啊，这些这是以 IP 为主的直播间， 嗯， 尤其是比方说刚才说的老干妈，他以商品为主的直播间，这个时候你是张三和李四在那卖，对于我来说区别不大， 嗯， 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又成了类似于商场的促销员了，这个时候那做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 AI？对消费来说无所谓， 嗯， 我觉得以后这样直播间 AI 会做到很好的效果，它的卖货会比你的那个现在的那个主播会卖得更好， 嗯， 你可以把它比你主播可以弄得更漂亮，而且它不会说直播一会儿嗓子哑了还得喝水，不用不需要， 不会觉得疲累、疲惫哈， 它也不会感冒， 是 说头一天晚上看欧洲杯看球赛通宵，第二天早上直播，这个主播 状态不好， 这个 AI 没问题啊， 嗯， 所以他不会有今天这种主播的方式，而且你像嘛，我们今天我喜欢一个主播了，你比方说我是一个商家，我把这个主播好不容易培养起来，他走了怎么办？ 嗯， 很多人冲着这个主播来的，这个 AI 主播不存在啊，他不会走，他不会跳槽的， 嗯 啊，他会有很多的好处，比方说我们未来这种。主播虚拟化，我们虚拟主播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那是不是从经济成本上来讲，现在有一些平台，我想打造一个主播，可能我需要花很多的钱，然后去打造它，还得把它留下，想办法。但是未来虚拟主播，是不是我在这方面投入就会少很多？ 少很多啊！你现在不光是主播，你看歌手也是，像洛天依现在很火， 嗯， 是出场费都很高，还做广告代言什么的，那就是一个虚拟形象啊。这个永远不会跳槽啊，不会有绯闻，不会有什么干不好的事，什么 就他很听话、 很听话，他不会有那些风险啊，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虚拟主播一定是未来带货主播的一种趋势。 嗯， 当然说像这种具有很好人设的这些主播我们还是需要的，但很多时候那些我刚才举的这种例子，我就去买老干妈去了，张三主播李四主播问题区别不大，这个时候 AI 主播他会发挥很大的用场。 嗯，所以您觉得未来可能人工智能这块虚拟主播虚拟 IP 形象这块可能是直播带货的一个发展趋势和方向。 嗯， 那除了这个特点还有可能会有新的一些特点吗？比如说从这种消费的这种习惯模式和品类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 嗯，会有的。未来呢，这个现在我们是 5G， 未来到了 6G 啊， 6G 呢我们其中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全息互联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 我们开一个在线的视频会议，哎，我们还是对着一个 电脑， 啊，而且其实你的感觉对方离你还是很远嘛，缺席就是你真的是身临其境，就跟你感觉我们面对面坐在这聊天是其实是一样的。 嗯，就是现在您坐在我对面， 哎，对对对 啊，是真的是坐在我对面， 对对对， 但是这种全息的状态是比如说您坐在家里， 哎， 但是感觉还是像坐在我对面， 哎，就是这样，啊， 嗯， 就是我们会未来会有更好的身临其境的代入感，比如我们现在看一个主播在那吃，你能感觉啊，他就在屏幕那头他在吃，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就跟一个哥们坐在你对面吃一样，他吃饭我们现在只能听到他吃饭的声音，未来呢可能吃饭的味道我们都可以闻得到， 嗯， 那真的是他是一个缺场景的一个诱惑，啊，对你啊，真的是那个火锅那个香味可能就飘过来了， 嗯， 啊，所以说这种场景化代入感我就会做得更好，比现在会好上很多。 嗯， 你像今年这个央视这个春晚啊，这个刘德华他在香港，我们能够感觉到他跟这个现场这个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们明白啊，他还是在这另外的一个场地。 嗯， 如果未来缺席的话，他仍在香港，就跟他在央视那个演播大厅其实没有区别的。这种代入感， 嗯， 对于消费者的感觉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未来我们会有更好的场景，就是这种代入感让你这种感性消费会变得更强，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嗯，也就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让直播带货这样的一个平台和实际的感受会变得更真实然后更好，也会让这个产业在技术的助力下发展得更长远，所以未来您是非常看好的。 是的是的。 嗯，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和刘新亮老师呢一起聊了聊关于直播带货这个产业在这些年发展当中，从2015年到现在一路走来，这背后都有哪些这个知识点，然后以及如果还想要做直播带货的一些朋友给大家其实提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建议，也感谢刘新亮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谢谢您。 哎，不客气。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注意社交距离，正确佩戴口罩，让健康时刻相伴。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栏目的主持人孙涛，品尝舌尖上的美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光盘行动，咱们一起来吧。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这个城市更清爽，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他，一个成熟的女人，脚步轻盈，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